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希望大家订阅、追踪、like、share 科金给所有的同事。大飞看天下，希望大家支持得多些，因为新频订阅人数不够，收视下滑，希望大家支持得多些。咁我睇下有冇能力再做得好啲啦。今日要讲嘅古仔咧，都几有意思。因为咧，成套《黄昏流星群》咧系日本漫画嚟嘅，只不过话咧，我将佢变成咗地道啲香港啊，或者改少少啦，亦都冇咩能力可以作最好大嘅修改。咁呢次咧，因为牵涉好多问题，所以咧我设定翻喺日本，我系收哥，我喺一间日本企业里边做系药厂，我努力向上爬，好努力，好努力，好努力。而家我争少少，我就会做 CEO， 即系社长。我老婆好有钱，好有家世，由我大学毕业之前同佢做同学。借助外家的力量，我在这个企业一路向上爬。我住的地方可以简称为极豪宅，工人、司机什么都有。其实我在这间药厂即使做到 CEO 都影响不到我的生活的，因为本身我太太的家族是极有钱在日本。我每日翻工，我希望向上爬，做得更加多，更加多，更加多，唔好令到我太太喺佢家族里边失威，因为我始终都系一个穷小子。慢慢向上爬，今年58岁，嚟到呢个位置嘅时候，希望人生可以再创高峰。因为在我外家，即是我老婆他们的家人的面前，我始终都不能够说好抬低头。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告诉他，我收割是得的，所以很努力。但是很可惜，两年前我们的药厂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有些药令到很多小孩，因为疫苗令到很多细路仔出现了后遗症。我们现在弥补紧，我们想办法做，亦都因为这样有6个细路仔不见了，是我耿耿于怀的。今日回到家，我老婆问我，喂，听日星期六放假，不如这样啦，我们有个酒会，还有一个音乐赏识会，我同你去啊，我约晒啲人噶啦，我拒绝咗。我想亲身去睇下呢班细路仔嘅家人，虽然佢哋喺北海道，我喺东京，我决定去，但我唔想用我呢个身份去，所以打扮得朴素啲，口袋里边唔好太多钱，一支 去到北海道，去到那几间医院的过期疫苗的重灾区，去了解静鸡鸡拿了受害人的资料去看。好不幸，现在已经夜晚十点几，我本身想回酒店的时候，我被人打劫，我身上所有的东西连手机都没了，他没有拆我的袋，我得回400元。在一个巷口那里，我见到一间卖文字烧的地方，即是烧饼，我走埋去一间好细嘅铺头仔，见到老板娘，我又肚饿，但我得400 yen，可以点做咧？佢望住我，我收摊噶啦，入嚟啦，我冇钱嘅，唔紧要啦，收摊啦，啊，全部唔要嘅都系倒噶啦，咁跟住攞咗啲菜，少少肉，然后。落面浆，开始做佢嘅文字烧。其实我从来唔知道文字烧系咩嚟嘅。佢话咧，其实以前系啲穷人做一啲呢啲咁嘅烧饼，因为咧啲浆未形成嘅时候，好多人做父母嘅喺上高写字，教啲细路仔识字，喺食饭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就系文字烧嘅起源。我唔知系唔系，听到我都呆晒。佢攞咗罐啤酒出嚟俾我，我喺度饮，倾咗好多好多。跟住佢问我：你今晚冇地方去噶？有啊，有啊，笑住。喂，唔紧要啦，有冇车钱啊？有啊，有啊，离开咗，揸住400 yen。勉强咁翻到酒店，个心谂紧头先嗰个画面，好似好温馨。老板娘唔系好靓，但系对人好好。我睇佢个样子都应该有40几咯。第二日四周围去探望咗好多嘅细路仔嘅家人，星期一。回到公司的时候，很努力地跟上高解说紧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善后工作，去补偿些什么，补偿些什么。依然回到家，对着我老婆，我老婆没事做，只是在上流社会喝下午茶，哪里买东西。我望着她，我都觉得我们两个世界的人，但是后生的时候同学，但是结了婚之后，我们大家的兴趣，我们做的事完全不一样。我开始挂着老板娘，她令我很自在很舒服的感觉。又来到星期六，我又去北海道一趟，去到的时候依然打扮成一个普通人，找老板娘，然后我告诉她，我刚刚有些散工做，有钱，争你多少钱啊？不用想那么多啦，无所谓，坐低坐低。那晚在这里吃饭，在这里吃文字烧，两个人在这里喝啤酒。她生意都不是好的，可能经济不景。第二日，星期日之后，我又离开了，重复又重复，每一个礼拜六、礼拜日，我都在北海道过。当然啦，这个老板娘叫静子，慢慢有深切的体会。她经常以为我是打散工，因为经济的不景，很多人上个年纪都是打散工。那我经常都笑，是啊是啊，他问我星期一至五为什么不去的，我告诉他， 我只去第二度地方打零工，哪里需要我去哪里。他不如这样，你住下来啦，留在这里、啊、我上那间屋虽然少、啊、我招呼你。卒之那晚他真的招呼了我回了他家，地方很小，两个人走在一起。他说你在北海道啦，不要四围走啦。我点下头笑，我说我有很多问题未解决到的、啊、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讲。回到东京的时候，今日记者发布会，我站出来跟大家道歉，因为我药厂出了很多问题，刚刚推出一个补偿方案，新闻界很多人影着我，而这段新闻被政治看得到。是啊，他看到。我回到家，我太太也跟我说，你个个礼拜六礼拜日你都去北海道，你同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人在一起，我都觉得很奇怪的了，你给我交代我吧。我心打了个冷震，好，给我考虑一下。跟着星期六日我再去北海道，我见静子，静子带我上个棋，不出声，然后到神米那里指指神米有张相，我现在跟你公司打紧官司，为什么我只有一个人？因为我的小孩就是疫苗事件的受害者，这两年他走了，我先生跟我离婚，是你令到我家庭破碎。收哥倒抽了口凉气，他不知道怎样讲，他说这两天你太太来找过我，这里有300万元，他给我的，你拿回走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收哥耷低头，是啊，我本身来这里，不要讲，给我讲多两句，我本身来这里，来北海道就想看看究竟出事的兽仔他们有什么需要帮手，那样东西我不知道你是受害人的家属，所以我完全是没有想过。够了，你都见到我在新闻发布会那里，我尽量提出一些方案，希望解决到现在因为过期疫苗发生的事，我们作出补偿和医疗系统的帮忙，够了。你想我怎样？你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你是未来的社长，我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加好，令到受害人的家属可以得到他们的安慰，或者有一些还在医院的小孩尽力去帮忙去照顾他们，提供很多的协助。第二，你有老婆，你不应该走来找我。如果我没有，我不跟你说，身份地位我们根本不一样，你走吧。我离开了，回到东京签了个方案，两个月后我再去北海道，走进去见到静子，静子望着我，做什么事？我将我补偿的方案同埋医疗嘅方案全部已经做好晒，然后公司答应晒所有嘅要求同埋和解，摆咗上嚟， 所有的问题虽然不能够即时解决，但长远的方案已经有了。我说给静子听，然后跟静子说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辞了工，亦都跟老婆讲清楚，我们离婚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你那天给我300万依然在这里，而我自己只拿了200万加埋500万，呢500万 yen 就系我将来同你嘅生活费，我希望你接受我，我嚟跟你学文字烧。静子攞起支烧酒，斟满咗，收哥，我今晚同你。一起坐，我坐在你一边，坐在你身边，好好享受我们今晚这一餐的文字烧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